D100 雖然對黎光沒有認識但亦都知道黎光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到雲南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 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宇文。 早上，大班回歸早上。 大班我今天特別興奮夢幻組合你回歸祖國我很害怕梁振英昨天無端端說我們香港是中國公民稍後說做中國公民有什麼好處呢先說這件事做中國公民有什麼好處呢但問題是我們現在通過互聯網正在全球視像廣播但講到視像廣播這件事就要澄清一件事 過去我們一直都在測試視像 我們通過美國的Live Stream 就做我們的視像廣播過去一直以來都受到我們Facebook那些議論紛紛 逢一上Facebook那些都是惡人 我現在就認為那些叫Facebook惡霸 那些叫Facebook霸權 好的我們喜歡被人監察的 不停批評我們的視像又不穩定接著我最不喜歡的我都不怕得罪老闆由誰做得好過你有些人就不化有些人就用YouTube來做有些人如果做Live <那>我被這些霸權影響了所以我當然就去捉住我們的工程人員差不多反面我們的工程人員寫了一封信 給美國Live Stream Live Stream又正式回應 對不起是他們的問題因為我一直預備 香港的Live Stream 是不知道有這麼大的容量有這麼多用戶 自從D100用了之後 他現在說我們搞到雞毛鴨血所以現在他們正在全力 改善香港Live Stream的服務 所以這個就不是錯在D100 說清楚了終於找到原因了 當然我們都會盡量配合Live Stream 做到最好的 所以我們的網上霸權麻煩你真的給我們一些空間然後經常問劉南光去了哪裡這個去了哪裡那個去了哪裡網上有句話最好的裝睡的人你叫他不醒的講了100次劉南光現在放假了11月3日就有一個新的節目了 接著11月4日之後又有新的節目了人們不喜歡聽的只喜歡聽自己聽的東西你要告訴別人他的新拍檔是誰有些秘密的事在網上傳流傳說了不是傳其中一個拍檔就是我和你的老友記施子頭這個叫岑建勳 岑建勳昨天跟我說你可不可以一個星期做多兩天大班叫他我說一個星期做一天可不可以做兩天大班我拿出來讀給你聽 你知不知道他稱呼自己什麼他是叫二五仔 什麼意思啊你不要亂說啦即是星期二至星期五就不在香港的即是一三四都可以的是嗎岑建勳昨天回覆了我我就叫他我以90%退休了 如果不是老朋友開口一個星期一次 我都覺得太多了, 請見諒。 以前申請一個星期開始什麼而已星期日而已他現在退休九成退休他又退休不知多活躍現在放假了放假回來就來又去放假了放假回來就9月3日開始做了 現在正在壓力測試我怎麼回覆他有個老友這樣寫你怎麼回覆他你猜我怎麼回覆他人家說我跟你有這麼有默契我怎麼回覆他有個老友說喂老兄如果不是你開口一個星期一次我都嫌多請見諒我怎麼回覆他如果是老友繼續要做多一點我問你我怎麼回覆他 我又不是你的你是槍手叫李峰你是台長叫他盡可能還掉一半退休為何不抽到時間你人叫做強人所難你這些叫做上一床黏被琴我就很簡單的銘記於心這些不得真誠人家說了一天殺了 你真是家人人家沒什麼要求你真是沒什麼要求人家不得閒就不得閒那我叫你做六日你都不肯你禮拜六做什麼不做禮拜六我休息嘛我現在禮拜六你有什麼職責你怎麼做你剛剛你自己說的林毓華沒有時間了他是退休我不是退休我下午有做份工林毓華你不得問嗎作為一個台長爭取我們的利益是對的我現在由早做到晚這個 完全沒得說這個真是你喜歡的嘛喜歡是我傻的說回新聞我跟Facebook的朋友說一下Facebook大家做朋友有些事老實說現在已經很多人勸我不要看Facebook了 我們這100作為一個網上通過網上廣播的電台媒體其實掌握了一些很真實的數據是real time的我們可以做到每一個小時差不多每15分鐘或10分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在聽這個節目 我們都知道的我不是看Facebook的Facebook幾個人10個8個35成群我喜歡聽誰當然尊重你的決定尊重你的支持但我們是一個大眾傳媒現在資訊科是說這個大數據我們是大眾傳媒的我們掌握的數據比用這個 大氣電波主流廣播電台是準確100倍 因為主流媒體通過大氣電波廣播是沒有數據的 是靠民意調查而已 我們以前做的很簡單的 AC Nelson 商台找AC Nelson去做 他就去做問卷可能找500個人或者頂籠找1000個人 打電話問你過去7天聽過什麼電台那是記憶來的接著問你過去7天你聽過什麼電台接著聽過什麼節目接著問你 你可不可以說得出節目主持人名字那時候我們是過話大班大班所以我永遠都是第一等於現在立法會議員你說數碼頭是第一你信不信呢多人記得他壞而已人家記得我們只是罵人而已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聽眾是被互聯網 在互聯網上廣播的聽眾其實應該超越了在大氣電波的聽眾這是一個好消息上個星期阿青也在這個節目說他跟聽眾交代一下 這些意見我是聽到的，我是完全考慮的，但我仍然有數據支持的，我們現在講科學，這個是新媒體來的，一個就是感受，一個就是實際的東西，還有今天還有CW 各取所需，蘋果就說現在因為美國政府兩黨因為共和黨不接受美國總統的財政預算在玩東西，主要是玩醫療方面，主要是醫療玩東西，就說美國癱瘓了，影響經濟了，《蘋果日報》本來大家都知道《蘋果日報》不是得罪他，也不是抹黑他， 他是一個叫做純上美國主義的報紙，你又放這些做頭條，然後左部全部用這樣來大做文章，兩黨政治不行，黨爭的，會影響民生，《蘋果日報》又顛了一份，但股市又不是這樣看的，你問我很簡單，你看股市，第一樣東西沒有影響，對經濟， 他不會因為只看自由神像，尤其是我們的強國人民繼續去掃貨，他去紐約去Fifth Avenue，他去大都會，買東西，去自由神像，節省一些時間就做買多些東西，對不對？所以根本對美國經濟影響是不大的，目前來說，他現在有幾留意，他對外地人外國人申請簽證繼續處理，但我剛剛因為在辦理簽證，我看到 全部自動化，真的有沒有人手處理沒什麼必要，所以大家看報紙是很簡單的，香港的媒體老實說對一些世界性的新聞，一些外國的政治不懂，是不懂的，一直說人雲亦雲，他就沒事的，你不是聽那些美國人 民主黨就罵共和黨，共和黨當然是罵共和黨，沒有糧出的當然是罵共和黨，就很簡單，拉布，當日黃毓民他們在拉布，影響香港有什麼問題？一點影響都沒有，現在就影響了公務員，美國的公務員沒有糧出，美國有一件事叫月光族， 什麼叫月光族呢？每個月有月光族，月光族是月光族，每個月出糧之後就清袋，那些叫月光族，那些招不保證的，沒有糧出，美國的公務員通常美國出糧一個星期出一次，最長就兩個星期出一次，是沒有月薪這件事的，那些人每個星期出完糧到星期五就沒水了， 但他星期五出糧，所以逢星期五美國的酒吧，所以叫Thank God It's Friday， 逢星期五就全部爆棚，逢月圓之夜很過癮，月圓之夜不是人類出現的時候嗎？又逢星期五警察就頭痛了，就要出動了，因為他們說我以前在加拿大警察跟我說， 逢星期五撞月圓之夜一定很多人鬧事，很準的，他們的車就要出動了，那天很多人都要加班，就拿警棍出去了，很多人打酒吧打架，很多這些罪惡事件就發生了。我們阿Talk In也有他自己的資料的， 凡是一些公眾假期，凡是一些689出現的場地，就要 加重人手， 689就是月圓，真是狼，月圓之夜通常有隻狼在叫，現在就應驗了，香港就有隻狼，逢七隻狼一出現 警察就要出動了保安都出現現在那些民警保安來的那些叫城管新名詞曾德成局長學得快我們說完之後立刻就抄了竅你曉得你要知道一件事香港的報紙質素是低的因為很簡單香港的記者 我們不停都這樣說,是沒有訓練 如果你問我我是喜歡做前線記者不過沒有人工都不養不了家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你一出色就升到編輯所以就不會出去做採訪採訪的質素是很低的再加上編輯也是大部份都不懂事只懂得採訪編輯是真的沒有大頭剛才我都給了一個題阿通我希望找得到有個交通意外 撞了車一個跑車是不是他改裝過所以沒有一個氣囊我嘗試問一下那個年份那輛車有沒有裝備才行為什麼這麼快跳出去就說他不彈出來就於是人家改裝呢大哥如果你這樣說是影響人家的保險的我不會影響的你又找來說保險公司要查的不是只是看報紙的這個人不要理的我經常說的林毓華說了幾十年跟你信報紙兩成都死 雙目失明很簡單每逢出新東西你看蘋果出新東西發5S罵到一狗不行的現在全成為美國第一品牌炒到洞了我現在叫你買個5S給我還要金色你買不買到回大陸買都買不到炒所以就不要相信這些東西每一次蘋果出新東西報紙照例就唱他我懷疑 那些人收了稅希望唱低股價去入市所以就不要看報紙了我告訴你報紙就沒有了說回今早因為開始要做節目我就聽完整個VOA因為我5點起床VOA新聞天地就5點到7點在座各位包括剛剛進來的通哥 通哥早晨大班你不要鬼鬼祟祟進來第二件事就麻煩你拿椅子你不要遮住鏡頭不好意思我看到眼神閃匿有沒有聽過你幾位有沒有聽過VOA新聞天地 聽過少少因為那段時間剛剛最忙找資料的時間 我現在告訴你晚上11點9點到11點 可以在VOA聽到今早我全程聽完因為今天5點到7點聽完很值得聽除了有些美國觀點之外譬如香港人可能聽了我們外國的香港人聽了就不太喜歡因為幫日本人除了之外是很值得聽這個製作當然比香港電台嚴謹很多 所以就值得聽還有免費提供給我們還有免費提供給我們人家就要你播啊播多些啊要什麼給什麼你啊這些就叫公營廣播香港電台又不是你不要播我的東西啊告你的告你破產為止啊等下通報糧出啊不是這麼可憐的嘛我現在想學美國政府現在我和阿波蘇在那裡吵架 今個月我們看看我們就不是沒有錢不過那些預算未批出來就是整個預算我又不批關於這個業務上的我做了預算關於這個節目的他又不批我們現在兩個吵架決定所有這些員工暫時沒有糧出了是好不好那個服務又不可以提供那兩個好處是什麼沒什麼好處是什麼我們就省了一個月那又可以多一個月 那是不是有問題呢不行的絕對有問題是那些月光族有問題月光族我就不是月光族不過我長期兩尾休息一會我們先聽節交通我雖然對麗江沒有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 特首批准下去雲南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語文我想問你們兩位宇文就是我們早上這個D100新聞天地的其中一位主持人林毓華資深傳媒人亦都是一個關心時事的人昨天什麼日子昨天國慶 國慶嘛,11號嘛。對,幾週年啊。64因為我講,係唯一喺中國大陸的網上面呢,對64呢個字呢,係唔被記係沉入啊。咁可以所有將64嘅擺曬。係啊,可以應該理論上可以啊。因為佢睇唔到嘛,佢唔敢㗎係。好了。但可能香港人最深刻的一段新聞係咩?最深刻有人話辭職。 就是了,明報的網,你早上出了說CY辭職 我幾乎想開香檳昨天香檳賣光他昨天大約應該是一早出了然後幾點鐘改回好像八點多改回八點多 明報即時新聞網昨天早上8點多的報導嚴重犯錯 誤報特首稍後將會辭職 即8點左右出的 去到10點 明明特首稍後將會辭職再坐多次你明白嗎這個問題是我們都不想說那個記者可能真的剛剛畢業九千元薪金那些就是搞錯了但問題就是你的編輯還是那個電腦操作員不是記者知道大件事了不要說我們這麼小的機構 你已經知道錯了你要澄清的時候就一定是林毓華、鄭兼漢、宇文、阿輝、阿哥就夾住在大舊這個大舊叫什麼名字泰哥泰哥八點鐘搞錯了就說鄭兼漢稍後將會辭職大哥過個十點鐘圍著他你會不會將他改做鄭兼漢辭職將 稍後將辭職不可能的大哥將會自辭一錯再錯但這件事都沒什麼所謂最離譜的一件事明報今日竟然我看了整份明報我看了兩次我都揭了兩次是看不到他就著新聞作出任何報導那他說是網上創作在網上改正全港那報紙 這張叫東方差不多全版報導這件事你不可以當這件事沒有發生是蝦碌就蝦碌應該放在報頭上這個正式處理的方法明報應該放在報頭上就說昨天我們明報這個叫做即時新聞網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讀者及其他有關人士 尤其是我們的老總劉進濤的老闆梁振英引起不便僅此致歉他可以當作沒有發生的我今天上去他的電子版網都不覺得他有這個所以你說明報是不是還說自己公信第一你公信第一最重要的一件事除了報導新聞有公信力之外你對自己的報紙或機構發生一些 跟公眾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些不是開玩笑的你怎可以不報道的所以你說如果現在仍然今天拿著明報的傻佬來的我告訴你我們就職業所需要如果你還去銀袋你一走出街你還準備去報攤拿8元現在是8元吧 今天主題第二份今天都不要看了以後都不要看了那些現在被東方玩去的就跟他說過去一年有九十條新聞出錯明報一直將公信第一這四個字放在報頭但其實這張報紙報道失實或出錯例子多不勝數 正經娛樂甚至體育新聞的報導亦屢見犯錯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去年7月報導藝人羅惠娟的喪禮情況 將喪禮儀式播放的著名福音歌曲 Amazing Grace 就寫成 Amazing Grace okay? 被公眾批評犯下低級錯誤 不過更加離譜是2008年北京奧運閉幕式的報導 明報即時新聞報導說英國球星碧咸參加北京奧運閉幕式表演環節時竟然自行加添情節事後需要發出更正聲明道歉明報報導出錯已經成為家常便犯這張報紙多年前設立更正與澄清的欄目為報導中懷疑出錯內容作出更正或澄清 負責這個欄的就是阿波仔張建波大家張建波退休叫波仔人家叫波叔我叫做波仔現在劉俊濤很簡單他跟六八九老死來的兩個人一樣死不認錯根據東方翻查歷年資料發現明報每年刊登更正與澄清動撤超過100次只是去年 10月1日到昨天一年裏面就已經登出了更正與澄清超出了70次 涉及的新聞大概90條 當中需要更正和道歉就去到50多次 官府明報近一年的錯誤報導的內容部分是相當笑話的很搞笑的譬如去年12月 明報報導澳洲播音員假扮英女王向病房醫院病房護士打探王妃愛瑟琳的病情新聞的時候不是病情起事來的他說病情我照讀起事來的病情生小孩子就是病情 將Tommy Buck譯做腹中快慾 事後要讀者指證播音員其實是詢問有關愛瑟琳腸胃不適的情況真是病的林毓華你不要那麼不切那時候還沒生的入醫院因為腸胃不適而非腹中快慾那個記者就是林毓華他就想著愛瑟琳入醫院當然生兒子他有了人家說病他就立刻躲不切了喜事來的大班 什麼喜事呢人家是病的嘛記者就相當然連Google都免得Google了Tommy <笑>現在第二繼承人還是第三繼承人當作是肚裏蟲如果你要譯就譯做所以又譯錯了接著同一個月有一條題說公園停送奶粉餵哺母乳倍增的報導又將港大護理學院名譽助理教授李麗賢錯寫為李麗珍 還有很多了他們慶祝難輸的不過昨天說回一件事其實你反映了一件事有些人就說可能是電腦出錯我就覺得是那位仁兄或仁者真的很好令到香港人 有兩個小時的歡樂。 如果被人炒魷魚，你來一百應徵呢， 起碼給多50分。 不過大班我們是不是習慣了媒體呢，我們自己媒體人一看的時候，就猜他是犯了錯。不是，人都知道是錯，因為為什麼呢，你這個感覺就是因為你實際，你已經是沒有希望的，覺得等於說給你中了馬標語文，你不相信的，你真是不相信的，你試試買一六合彩，阿泰，我們這個月光一族， 說跟你夾錢，奇奇偉夾錢的時候，黃德全，你夾了10元，然後明天上班，阿泰告訴你我們中了8000萬，你一定不相信的，同一道理，你根本就不相信，亦都知道不可能，但其實都是開心的，有一絲幻想， 這份明報，剛才你所說劉俊濤是梁凡，還有劉俊濤在沖涼，在查番簡，都要聽CY電話。你想想，可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話多好。問題是這個記者可能他錯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呢， 他就不是用腦袋去指揮當時指揮者的手，如果用筆寫也好，按鍵盤也好，他當日是用了心，他的心就好，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是很希望有一天真的見到梁振英辭職，尤其最好見到他就是為了去年的海難事件，這個政府梁振英下令要突出處理， 而經過365天之後，毫無進展，接著那些家屬走出來說去泯滅良知，當年大家記不記得有良知的，我有個老友記楊永強，一來人家罵他一句說話，四字真言的，說他真是無恥，什麼那麼上下，立刻我就不做了，局長，可能呢， 我都會想梁振英突然良心發現，雖然是狼心狗肺，但都可能是有個心，被人說他泯滅天倫，天倫泯滅天倫，可能因為這句話辭職，有這樣的可能性，是嗎？ 所以多琴人各位明報，大班你比較樂觀過我，我昨天沒有感覺，我直接沒有感覺，我感覺就是可能這裡有一個年輕的從業員，他在進行一個二次的創作，也可能是最後一天上班，原來他在找自己，我要你辭職了，玩你一局吧。 這個不同意，想起來沒有整蠱人，他不會的，那個是下意識來的，覺得看到內地有個夏俊鋒下，香港有海難沙狗條人命， 可能你跟著現在就說不放煙花，昨晚就歌舞昇平了，就去這個是不是紅館，有10個台一起轉播，你有看的，我看了一段，藍音之後我就頂不住了，為什麼你去看呢，剛剛去這個有線電視，原來轉播了， 很簡單，如果你證明梁振英是一個什麼人，梁振英你反映了一個什麼人呢，一個剛愎自用，一個完全很頑固，一個永遠不會聽從民意的特首，很簡單，你早上被人罵，電台報紙，然後那些苦主走出來說你泯滅天倫， 我當你初初是沒有想著做任何事的，不斷說兩句，我去過哪裡，說這些廢話，但你如果任何一個領袖，一個政治人物，是要看著風頭火勢的，哇，民怨沸騰，說你就歌舞昇平， 當那些死爛者39條人命視若無睹你立刻會做些事的林毓華就是林毓華做公關的你會不會叫你老闆說不行火燒了你要做些事你可以乘機做一件事很得體的你譬如昨天他有去那個文藝晚會譬如你說在酒會那裡我不批評 當我不想在酒會那裡做任何事你可以去到文藝晚會那裡很多時都有的有些歌手因為某一個歌手逝世或者某個樂手逝世你都會跟聽眾說我們做一個簡短的悼念儀式他夠膽嗎 國慶做這些大吉利是的事 我們為香港39個香港人 我都說他不是一個酒會不做就可以了那是一個什麼文藝晚會在那裡做一個悼念的儀式大家我們默哀一分鐘我想今天拿了分證明這個人根本現在梁振英那些蠶種師爺教的在自己的部落寫了他認為夠了那不夠的雞肉被人在燒你看到火還在燒 你要去救火的嘛如果一個真正的政客即是一個任何一個人如果稍微注重民意的話你一定要做少少事的他是完全不做的我現在就發現這個梁振英你是雜亂哥病林毓華他是根本已經面皮厚到他是不理人罵他的罵到夠了他又說了當做了寫了又當做了那都未夠 你不要幫他講好話沒有好話講的這個人不需要我分析給大家聽他是一個完全當你外面的民意是視若無睹是聽不到的這個人只是喜歡聽一些好聽的東西不適合聽的東西對他來說他是不會吸收到的我問你香港還有什麼希望講完一句講完 昨天民間有很多活動包括有法事、送鮮花、上香、明哀笛港燈有活動你就是一個特首什麼都沒有做接著張炳良作為問責官局長你這個政務司司長又說很打得了又不回應了又沒有說這件事 又不回應,整個副局長,這個副局長邱誠武,我想你認識他,林毓華認識他,你不認識他嗎?我認識他,但是我搖頭,對於這個人。這個是人渣來的,我告訴你,我認識他,我當然知道,這個人是不知所謂的。不學無術,OK?他進去做副局長,我都不知道誰關照他,據聞就是鄭宇華關照他,因為他跟他同學來的。 他跟我說的他好像說我們廣大同學來的就以為找這傢伙進去就行了喂就走出來說這些廢話不講好就講啊他說家屬就說泯滅良知但我就說泯滅天良了都沒有良知你跟一隻狼說良知沒有良知的狼呢只有天可以感受他的所以只有天良就沒有良知的對梁振英來說 但天良對他來說到今天為止影響不到可能到他死之前那一天可能他就會有少少天良人之將死其然也善可能但當然人最慶的那件事就是 前一天9月30日還在自己寫網誌這件事我做了海難那件事我又做了 第二天10月1日失憶 什麼都沒有發生好像整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其實記者不懂問他東西香港的記者質素低如果你給我問他東西很簡單特首今天為什麼沒有放煙花你這樣問他一定要回答你的 你明白嗎? 就不要跟他問他跟他講海難說什麼說什麼如果我是記者很簡單特首我是D100記者林毓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今天為什麼沒有放煙花的國慶是不是悼念六四我一定會回答你的對不起林先生你搞錯是去年悼念39因為去年有個海難所以我們取消了煙花 他一定要回答你,沒得不回答 你看昨天的邱誠武說了什麼 昨天邱成武被问及政府有没有官方悼念仪式时他竟然目无表情一副衰样 他是一个小学生都明白,取消一个庆祝的仪式,和举办一个悼念的仪式,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难道美国政府在911当日取消娱乐活动, 就可以取代官式的纪念活动吗? 那些云耳录都写得不好。 就不是取消娱乐活动,如果用了梁振英的班子, 美国政府又应该怎么说呢? 我在新闻之后,回来就用了这个例子, 举另外一个例子出来。 虽然对黎光没什么认识但亦都知道黎光是云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去云南已经是涵盖了云南以内的了牛腩鱼蛋因为汤显明签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为存储礼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过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铁公司 在3日之内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汉、林毓华、宇文。早晨，早晨，9:10。举翻个例啦。 取消娱乐活动的问题，邱成武问到关于去年63周年国庆，海南南丫岛海难事件丧失了39条人命。昨天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有官方的悼念仪式，是不是冷漠无情呢？邱成武呢？ 这个无能的副局长就说当局已经因为此取消了国庆烟花汇演叫做交代了信报云耳录是一个小学生都明白取消一个庆祝的仪式和举办一个悼念的仪式完全两码子事难道美国政府在911当日取消娱乐活动就可以代替官方纪念活动吗 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够绝屈如果给我举难道美国政府有记者问911为什么没有一个官方悼念仪式黑仔总统奥巴马就跟记者说什么悼念怎么只有两个洞在这里关司楼我去过找铁丝网围着看不到吗还用悼念<笑> 不是叫兩個洞現在不是起了幾年了現在開始就說你看都不對現在起了就悼念了那兩座東西沒有了不用悼念大哥再舉多個例子等於大吉利是有兩個老人家過身兩個年輕人兩個年輕人結婚的有人問為什麼你不 為什麼你不出殯的你父母死了你看不到我取消了那個擺酒嗎我結婚都不擺酒就是了你說會不會兜巴被人刮他不孝子呢所以大家聽聽這個邱成武真人表演他怎樣涼薄法怎樣白癡法怎樣不知所謂法 現在這些功夫如果我們做得不夠的話可能反而累到出來的結果是被人挑戰的這個可能效果就不是那麼好我希望家屬我都知道他們的心情這段特別在今天的日子來說都是沉重的但我們都希望他可以給一些時間我們做足夠的功夫 信報雲耳錄邱成武真人示范冷漠凉薄 南丫島海難發生一周年，家屬前日才發表公開信，批評政府由當日的熱心救援和調查，演變為今日的冷漠觀看，態度是180度的轉變。誰知不夠一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成武昨天就親身上陣，向公眾示範一次何謂冷漠和涼薄。 話說邱成武昨日被問到政府沒有官方悼念儀式是不是冷漠無情的時候，他就表示當局已經因此取消了國慶煙花匯演。現在這些功夫如果我們做得不夠的話，可能反而累到出來的結果來說是被人挑戰的，這個可能效果就不是那麼好。我希望家屬都知道他們的心情，這段特別在今天的日子來說都是沉重的。 但我們都希望他可以給一些時間，我們做足夠的功夫。邱成武昨天的另一金句就是慰問死傷者家屬的時候， 希望他能夠收拾他們的心情，重新開始他的新的生活。 不過老紀必須指出，第一，政府就海難的內部調查至今尚未完成；第二，海難調查報告點名批評的海事處，他的處長廖漢波至今未受到任何處分，也都沒有表示認同報告的指控。 第三，同樣被報告點名批評的退休首席驗船主任黃志堅更加指出海事處沒錯，所以老紀敢問邱成武一句，未替死傷親人取回公道之前，家屬又怎可能收拾心情開始生生活呢？與其呼籲家屬節哀順變，政府為何不積極一些，盡快查明真相，當犯錯者真正承擔責任之日，才是生生活重展的時候。 他這個邱成武聽完他說你還慶，他就是說如果我們搞這個官式的悼念活動，如果搞得不好就反而弄巧反拙，效果不好，就比不搞好，如果這樣說就更好。如果有六日果先說喜事，如果林毓華早申報，我就去問林毓華，有沒有搞錯，認識你幾十年都不請飲。<笑> 林毓華說大哥請你喝，如果要請喝 要不就去Grand Hyatt 包場整個波洞包了，又要做場大龍鳳，花一百多十萬。我第一天租不到場，第二天我有錢我都捐給一百，擺酒來擺來做什麼，既然擺不到大的 就不要擺了，又找不到鄭家富做證婚，他就走了去英國，擺得不好情願不擺。好了，這個就喜事，喪事就更嚴重。人家問為何你老爸老母死了都不去出殯，就這樣草草去哥連臣閣燒了就算了，租不到香港大酒店的大禮堂， 又找不到Rolls-Royce來做棺材車，那就不做了。什麼道理來的？這個可能就反映出我們今天特區政府的很多高官這樣想。不是這樣想，這些是借口，這些簡直是狗流。不想做，低級錯誤，他不想做是不做，因為梁振英不讓做，因為昨天是國慶。 大家利是，我已經被人逼到我都不放煙花，已經是罪大惡極的了，你想我真是雙規咩？不簡單而已。但是你講起明報，明報另一錯，你看看，他一個版是Emily那個版的，應該是類似的。那個八卦版，建黨64周年，是建國64周年，共產黨怎止有64周年，由萬里長征開始已經一路都有共產黨的了。 總共九十二年，你說明報是不是日錯夜又錯的呢？今天又錯了，你死不死都給大家看看啦。中國建黨，所以今天做買明報的人呢，就麻煩你真的拿回報攤，你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買黑報的。中國建黨，送不送不行啊，大隻太，你不是說很厲害的，懂得搞部機的，送不送去行不行？什麼叫Zoom？ Zoom in 啊， 知唔知咩叫Zoom in 啊？阿泰哥 不行吧,要不要我拿上相機那裡,人肉啊,你不行,我自己搞那裡,鬆了,你說出來大家,鬆了一點,還未行,我們後期製作,行了,行了,行了,是,大家不用,你不要拿上去了,這個就明報,中國建黨64周年,微博六四中建光,大哥啊, 我不懂,我總之我知道一建國64周年,共產黨是起義的,要解放中國的,要跟國民黨鬥的,我不知道多少年,余民就知道了,92年,我就知道一定多過64年,因為打內戰打了多少年? 起碼是72,其實是92,中國共產黨建黨92年,你就告訴別人,中國建黨64年,大哥,如果未出街的D100自己有,記住今天,你看明報的,不要看,省回。 我現在開始懷疑除了劉進圖之外其實其他是否全部都希望我們快點平反各樣東西的平反你看到這個政府是禮崩樂壞我們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核心價值香港一定要是一個公義的社會否則香港就不會安居樂業否則我們就不會在香港住我們很愛惜香港我們一定是愛港的 因為我們有規矩,為什麼做什麼都好,現在為什麼經常罵那些自由行的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規矩,他們不入,他們不隨俗,但是你這個689,你這個長毛,他穿西裝,打了胎,你就沒有東西動到他,他又是尊貴立法會議,又有請帖, 他可以不讓他入場他要做球鞋終於找到一件東西不讓他入場了現在很多人穿球鞋不要說今天蘋果拍了那個白韻琴穿著球鞋現在時髦的鄭裕彤現在在醫院他穿著西裝球鞋周潤發又穿球鞋現在有人去荷里活拿這個 艾美獎也好金像獎也好奧斯卡也是穿球鞋的你如果真的不讓人穿球鞋進去有些會所是不給的你不穿球鞋那次寫明那次Monis有人請他中國會喝茶他就穿了球鞋球鞋不准入中國會不准的他什麼都只是球鞋短褲拖鞋也不行如果你是包廳好像說可以的 拖鞋也不行他不准他入去中國會怎樣拿鞋去換大哥你如果你要做這件事你硬硬來的我告訴你如果當你看到在場裡有人穿球鞋進去你就不讓長毛進去你就是擺明因為你不讓長毛進去等於那天這個梁振英 無端端會叫趙趕梁振英走趕梁振英走就發了梁振英這些就是下意識我經常想趕梁振英走我示範了一次如果明報就出了梁振英趕梁振英走在酒會上梁振英被趕挺開心的結果是梁國雄那天又是要趕梁振英走 你又看到昨天這個學民思潮昨晚我都說了你無端端就找誠管說到走你看到的三四個大漢現在政府不守規無規無規還有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昨天這個梁振英長篇大論在酒會上致辭明報說是辭職但其實是致辭你知不知道他是 過去曾蔭權也好董建華也好在這些國慶酒會因為國慶他主題特首說的東西一定是圍繞著國家的發展去大做文章如果適逢開那些什麼大物大新領導人上場又或者有好像奧運那樣當然是講那些應節的東西 梁振英不是說我們香港的事情所以你說這個人共產舉動我想聽到他說話都覺得這個人禮崩樂壞他說的事情不合理的他穿衣服不合理的舉動不合理的做任何事情都不合理的就是一個不完全是無規無矩的人勸賓奪主什麼都做齊昨天就說香港的事情你說就說吧 但是細節再魔鬼再細節裡面你知道最後那段說什麼說什麼他說香港人是要做中國公民很嚴重的即是中國一個城市是不是不是我們香港人一定不可以數典忘宗我是中國人就算我過去以前入加拿大籍我都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我永遠都是中國人國籍還國籍 但是你無端端我們現在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有基本法有中英聯合聲明就保障了一樣東西我們是香港的公民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麼特區護照我問你我可不可以拿中國護照如果你是中國公民就可以他會不會給我當然不會你想想告訴你我很想有給不給你當然不會 有什麼級數沒有出國的自由現在有些了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人權沒有法治我還沒要做中國公民你現在梁振英就告訴我們我們香港人要重新定位了要變成中國公民我們的電話就是1831138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聽一下講一下你想不想做中國公民我想做 阿富就帶出一個問題你想不想要中國人多少人幾怒氣我是中國人我今世一定是中國人沒得選擇的來世沒得選擇我亂指引我第一我不太相信輪迴的東西第二件事來世做什麼我都不知道我經常跟人吵架我經常跟那些得道的佛教高僧吵架他經常說喂大班 他經常說要來世要積陰德做善事你來世會好我就跟他說如果你這樣說你同意的話我現在是做今世人我如果我知道我前世做了什麼我會有個警惕我會知道今天為什麼這麼徹底要坐在這裡開咪我知道我原來前世我逛街打了人的黑衣缽我就記得了 我現在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前世做什麼如果不知道就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港佛的人跟我講怎樣的東西我們不要講宗教了問題就是那些前世不是講宗教的我不理你你的問題就是你是中國人但你不是做中國公民我們需要人權法治我們希望活在一個有公義的社會梁振英現在告訴我們 我們遲早就做中國公民了做中國公民即是你放棄了你的人權你放棄了你的自由我們還可不可以在這裡說話呢不是黑馬牌的問題所以很可怕的信報獨眼香港紀曉峰梁特國慶忽談重新定位香港居民經變中國公民老紀特別整理歷年的演詞表首個發言是梁振英昨天的致辭 長度是17年來之冠 一共有1416個字 幾乎是董建華在1998年致辭的時候的3倍 亦都足足是曾蔭權在2011年的時候最後的國慶致辭的1倍 甚至比較他自己去年的致辭發言字數多近3成8 而老紀更加發現前特首無論是董建華還是曾蔭權都不約而同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會先在致辭當中先回顧中國的建國歷史然後會提到內地在該年的發展情況和成就而遇上中國該年有大事發生的時候例如舉辦京澳或者上海世博等等不過 同样经历了国家领导人换届，但是梁振英在昨日的演辞当中就对此只字不提。在发言开头的时候讲，过去一年，国家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继续取得可喜的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跟着就谈香港的事情。而更甚的是，原来他在发言当中的总结部分，对香港市民发出了温馨提示。 他说香港在变化，中国在前进，中国要主动和积极面对新的合作和竞争环境，要寻找新的功能定位，要发挥新的作用。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同全国人民一起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也都为香港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翻查历年致辞，不单止首次出现中国公民这个字眼，而且是由身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直接将香港市民和中国公民划上了等号，以致用来提醒香港人，以从自己是中国公民的身份来思考，怎样寻找新的功能定位。问题是，香港市民和中国公民 本来就不是同等，以致香港市民不一定就是中国公民。熟悉中国问题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出，根据中国国籍法，虽然特区居民是中国公民，但是两者其实有明显不同。中国公民要接受中国宪法规管，有它的义务和责任。例如有一日内地改变政策，中国公民要服兵役，那如果特区居民又是中国公民，是不是都要去当兵？特区居民怎会等于中国公民？ 如果不是，就不会那么多中国公民想做特区居民。看看优才计划，多少人申请移民香港就知道了。他批评梁振英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有混淆视听之嫌。很明显， CY 又再加重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分量，也都变相是贬低两制，信息很强，是北京对香港人在一国的期望上又再提高，而梁振英就用来凸显自己的爱国热情。 事实上，由于根据中国国籍法，中国公民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国血统。换言之，在香港生活的非中国血统特区居民恐怕会同中国公民无缘。林和立就认为，梁振英的说法更加会将特区居民的非中国人边缘化，即是他们不可以对内地有贡献。 至于梁振英在致辞当中大谈港事，林和立就分析，梁振英是针对外界批评他引入中国资本和自由行等政策，无非想强调港人要背靠内地，有很多好处，自己没有出卖香港。就算讲香港竞争力继续高企，其实都是想回应近日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出现，香港不会受影响。 虽然对丽江没什么认识，但亦都知道丽江是云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到去云南，已经是涵盖了云南以内的了。牛腩鱼蛋因为汤显明签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为存储礼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过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铁公司 在3日之内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宇文。 9点40分 接近41分的时间，大家听紧的是 风波里的茶杯，现在我们正在通过互联网环球视像广播。如果视像，我们就是通过美国的live stream，但live stream到现在为止仍然在抢修，抢修的意思就是要将它的香港服务提升，因为他们想不到在初期香港 人用這個live stream的反應是這麼大的，因為最早期在一些網站，例如Sorec、Our TV，做現場直播，是他們少數人這樣做的，他們沒有一個這麼廣大的觀眾群、聽眾群。現在就是 10点42分，我们要讲一讲夏俊锋。你是专家，你可以讲一下。昨天高等法院 出了發表了文章 就死計慚犯蓋就認為判決恰當的沒錯在內地都少的法庭會這樣去就著裁決去做解話的他之前也有說過之前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現但我們香港法院就不會這樣做香港法院一定不會判完之後不會再出來自己解釋法院就現在再解釋夏俊鋒的攤檔被取締的時候雙方發生了推撞的 不過就不是勾打如果日後香港可以用大陸的如果我們中國公民用這個案例經常告人襲警其實你碰一下警察你吹一下耳朵都會告你襲警你用棉花糖扔他都告襲警但現在大陸的高等法院就認為那些叫推撞 就不是叫勾打只是夏俊鋒自己說在城管的辦公室裡被打之後公安拍了照片證實上臂內側和手部有瘀傷但至於夏俊鋒說被人打頭和下身就沒有傷痕我想問一下你我打你的頭林毓華如果我沒有剝穿你你沒有曝光 你哪裡會拍到有頭髮的你哪裡會拍到有傷痕的呢笑了至於被殺的城管的胸部背部的傷口全部都是刺傷來的就沒有劃傷你刺傷你拿把刀刺人當然是刺傷第二意思是如果你不是蓄意打死人 就應該劃傷而同夏俊鋒供述被打到彎彎腰單腿半跪在地上用刀朝向對方向上捅或亂劃拉就不符合即是認為他拿著刀一捅就捅到人那裡就不是亂那麼肥 我以為你在讀CSI的驗屍報告<笑> 故此法院认为夏俊鋒正当防卫证据不足其中伤者张伟未曾与夏俊鋒有任何冲突仍然被刺伤于是乎这个高院即是大陆的高等法院就强调夏俊鋒与被杀的城管双方都有责任那为什么不见罚对方的人赔了90万元但是不足以减轻 姓夏的罪责不能够从轻处罚如果在美国在任何法治的地方第一毁尸灭迹第二件事他这个不是一级谋杀怎么都不是一级谋杀是没有预谋的所以我们就不接受夏俊鋒临死之前他就希望他是火葬之后将骨灰 散下海或周圍散剛剛國慶日就選擇了跟他安裝他的骨灰在回家鄉方便家人可以憑吊我們聽聽美國VOA就著這件事有報導也有他的太太 致死坚信是因为自卫而刺杀两位城管的夏俊锋 9月25日上被当局执行死刑 而10月1日即是夏俊锋离开人世的头七 而据说夏俊锋的妻子张晶晶在和夏俊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夏俊锋曾经表示希望将他的骨灰就这么杀了他不过家人商议之后仍然是决定葬在沈阳为亡夫挑选骨灰盒以及墓地张晶表示 令到家人想起他的时候都能够去看一看一家人就永远是一起而另外各地的网友近来为夏俊锋撰写了数百条的挽联家人挑选的葬礼用的主挽联是秋凉夏已逝冬号春未来月黑风独尽到时花自开 而刚刚举行完葬礼正在返家途中的张晶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家人和亲朋好友早上8点集合8点半出发前往墓地 而很多网友也都为夏俊锋送行令人感动 家里来了很多网友来送夏俊锋最后一程 张晶说家里来了很多网友来送夏俊锋最后一程 并且是上香给他， 而这个8点半才走， 来了很多的人都是非常感动， 特别是感谢一大班的人， 帮他们一起， 是给夏俊峰下葬， 送花， 花篮， 还有很多的东西， 现时也不知道应该是说些什么好。 夏俊峰， 大班， 当我们发生在内地的时候， 再看回香港， 你刚才说的， 我们的中国公民， 我们是不是要变成这样呢？ 第二个夏俊峰， 第三个夏俊峰呢？ 这个真的令我们很担心。你做了中国公民， 你就要接受那种裁决了， 就接受那种法治。 所以很多人呢， 说上海成立这个自由区， 自由贸易区， 我就根本看都不看， 浪费时间。 任何一个叫做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法治。 你没有法治，谁会投资？ 为什么香港到今天仍然是金融中心？ 为什么每一次当年曾荫权出到外国演讲的时候， 去推广香港的时候， 就说香港处于这个珠三角， 有一个叫三个钟头的区域。 在三个钟头里，三个小时生活圈， 你可以去到百多个珠三角的城市， 去从事商贸活动。 你可以去大陆做生意， 晚上你可以回家吃晚饭， 你可以在香港签合约， 在香港开户口， 就跟大陆做生意。 这就是香港的优势， 就是因为法治。 你没有一个健全的法治， 你放钱入银行， 随时被人充公被人冻结。 你跟人签合同做事， 分分钟赖账不得已， 分分钟有什么交割的话， 劳资纠纷也好， 什么问题都好， 随时封了你的厂。现在大陆巴闭分分钟就是将老板困住， 又或者让老板就算你是投资者都不可以进入那个公司， 很奇怪的。 所以如果没有法治， 就什么都不用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中国公民， 因为我们受不到法治的保障。 中国公民， 我们现在电话旁边， 有听众的一线就是陈小姐，陈小姐你好。早晨陈小姐。早晨，我就不想做中国公民，因为中国公民我觉得他如果是好的都不用那么多人走。而且我觉得如果梁振英说， 要我们做中国公民不如他的子女下一代在香港我们就相信，即是那些局长那些子女。如果要我们这样相信他，除非你的后代或者什么，全部在香港，全部做中国公民才说。内地所有有些钱的人或者有些权的人，那些子女全部都在外国。 就算回来的海归都很多是拿着外国护照的。是啊，这些保障来的嘛，就是觉得现在香港越来越他用他的手法好像大陆的手法，那我就想做回以前的香港人。现在的香港人都很辛苦。是啊，没错。 因为现在要中国化，还有一样东西去香港化。是啊。 梁振英说这些都是废话，你如果这么爱国， 你就叫你后代先做了。 他不是，他打算退休去英国买个农庄。 如果你都这样安排， 没理由叫我来安排要做中国公民。 你是反对的， 多谢你。 我们第二位听众刘先生。 早晨。 早晨，大班。 你好。 是吗？不是，是大班。大班，宇文和阿林伯。早晨，刘先生。我跟那个剛才的姐姐一样，但是我已经在20岁之前来香港做香港居民了。我用脚投票，我就反对做中国公民。你觉得做中国公民会怎样？ 做公公公民就很惨，要逗父母，逗兄弟姊妹，要基心，做36不做36。我下来香港，我是很穷，但是我有自由，我喜欢生多少个小孩就多少个小孩，现在挺开心的， 最基本的人权。 我回過去兩三次但我上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回來下來好像宇文姐你那天說得對一過羅湖橋人舒服了我還有一件事跟大班說 你不做中國人可能做得比人更害怕我真的說西歐人還有有位聽眾在共產統治國家的人民表面好看真的內心很痛苦可以貪污有件事好是啊那些小孩讀書我要做貪官不如我們不要說內心做不做中國人內心做不做中國貪官 我沒有這樣的能量我對不住自己的能量林毓華想做中國貪官可以有法拉利駕駛我法拉利就好像呱呱呱好啦多謝你多謝你劉先生我呱呱那輛跑車原來電動跑車放在家裡要撿碎的要撿碎的現在我們聽下一位聽眾都是姓劉的劉女士 早晨啊三位早晨啊 其實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的香港人 總之他大陸的身份證、特區護照都不同為什麼我們香港是中國公民呢還有我想說一下上海自由貿易區其實我真的跟大班的想法一樣我沒有怕過除非他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開放那個 制度是透明的在陽光之下他就會取代香港否則就很難了劉女士你這樣說我有些不同意的觀點在哪裡呢就是法治當然是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但你看回689上台之後一年之內 令到我們這方面跌了多少所以我們作為香港人是要捍衛是一個警惕我們不可以失去這件事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如果香港沒有了法治動搖這個新聞已經歸了另外那個廉政公署又是一塌糊塗這樣已經是死了一半廉政公署現在除了有咖啡喝之外翌日如果你被人拘捕廉政公署大吉利是 他問你喝咖啡你就對不起我想喝這個茅台不幫忙我來招呼那些犯那些是毒藥來的大班那些茅台接著問你有沒有魚蛋牛腩吃我又不吃那些東西的健康人士來的我們都是中國人最重要是我們一定不可以數典忙中但是我們就不是中國公民因為我們拿不到護照什麼都拿不到無端端這個 就要騙我們香港人做中國公民就想剝奪了我們的自由沒錯接著那個人你知不知道那個香港人全部變成中國公民呢689分分鐘撈回1900億現在沒有眼看的很灰的香港人自己土生土長幾代的人是香港人來的 香港出生的我不是歧視大家來了香港的也是要適應香港的生活也是做香港的人如果你說你新移民來香港還經常念大陸那套那套那套好不如回上去申請你們一本回上去你來了香港的香港和大陸有些不同要慢慢適應大家融合你去到旅行也是去到那個地方你都守那個地方的法例守那個地方的規矩 鄉民禁是吧 所以大家其實都是人，大家來了香港人，不會排斥的，不會說什麼的，最重要是大家都守規矩，大家都守法，就這樣吧。好，謝謝你，聽眾Ken Leung，其實Ken Leung我都想通過這裡跟他，我都準備發個email給他，其實我想跟他聯絡一下。 有幾位聽眾我想跟他聯絡，一個是Ken Leung，Ken Leung就問宇文，你還有沒有北京的戶籍，我可以幫你回答，你不用回答，任何大陸的人呢，來了香港就沒有了，你只要拿了單程證就取消你的戶籍，我現在幫你回答了Ken。 不過我想跟Ken聯絡，Ken可不可以發個email給我看看，我怎樣跟他接觸到你。 另外我有一位聽眾我想跟他聯絡，因為我們有個D100的熱線 即是1831100，可以打電話留言的，每天有一位聽眾很熱心監聽我們節目，他是由朝聽到晚的，他對每一個節目都有很強烈的意見，有些意見是很好的。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你，我可以告訴你，有一位聽眾，這位聽眾男士，他對 梁家權非常不滿，經常批評梁家權，那他支持誰啊？就是你了，我想你打電話給我，留我電話給我，因為我想跟你溝通一下，因為他們都給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也想解釋一下給他聽。最近Facebook也有很多意見，就像劉南江事件，我想澄清一下。 很多人就說大班我們由DBC撐你， 又去過政總，又去過遮打公園，又捐錢給你們訴訟基金，又做自己人，又這樣又那樣，然後劉南光又絕食。如果你不讓他做節目，你就沒糧了，沒糧了。我想再說一次，分開兩件事。 對任何支持D100或者過去支持DBC的人， 我們是無言感激的，我們一輩子都會多謝他們，但是兩件事，因為大家支持是一個信念， 我們要支持D100的信念， 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還有一件事，就支持言論自由， 一個獨立的媒體，就不是支持某一個人。 任何人對D100有恩，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但當你去運作一個電台的時候，一個機構的時候，尤其是一個資源短缺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衡工量值，我們一定要將最好的人放在每一個人最適合的崗位。你做的節目受不受人歡迎，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有一天如果我或者林毓華，我們做節目以我，我們要退休的了，經常都是說這個那個，真是誰誰誰，就不可以有一天就是說喂大班創立這個D100永遠都要做節目，沒有這件事的，希望大家明白。節目時間又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D100 D100 仿真話，彭公儀，浩蓮敏，D100 還聲於你，Voice the People 還聲於民。